哎，好啊，阿乐啊，我自己本身咧就种咗啲辣椒啊，跟住就最近落咗种咧，佢就开始出啲芽仔出嚟啦。其实辣椒过唔过到夏天嘅咧，香港？ 哎，可以冇问题， 即系因为头先你话惊佢太热啊嘛，惊佢系有问题啊嘛，咁就如果冇事就好啦，咁可以继续种落去啦。 冇错，另外仲一点，啱啱咧有啲即系辣椒，其实听人讲咗好耐，自己就真系未试过，就系咧辣椒叶咧系啦，好多人都讲话可以，其实食得嘅， 咁咧就好明目噶嘛，系啊，好食。 系啊，好多人讲，即系我自己未试过，咁依家就即系啦，即系就试下啦。有个村民再讲一讲，咁醒唔起呢样嘢，咁咧就走去试下，真系滚汤啦。原来真系好似枸杞叶咁， 系啊， 好好味噶， 好有益噶， 系啊，系啊。 好啦，跟住阿